他说再见。

像电影散场的时候，刹那间走失的人群。 都透过水晶， 我和你的爱情。

什么是过去和未来？我不知什么是爱，往往是心中的空白。我不知什么是爱，什么是过去和未来？哦，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请下载六人游 APP，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 一静问世间可有情永在？冷暖岁月里几寸旧爱未忘，谁会令旧梦重现？故人何在？巨浪翻起个小段段落与安，总叫人意外。那个错或对，天也未会中错，才发现命运原是没法躲。爱几深，怨几深，韶华去了未再和，学千声现在。爱几多怨几多，柔情壮志逝去时，滔滔的感触去又 哭泣声，哭不回现在。 执着，